关喆的全新专辑就叫做《足矣》。关喆他说，与三年相比，自己的心态改变了许多。曾经的年轻气盛，无论是舞台上的公众呈现，还是生活当中的相处，对所有的事情都力求100%的完美。同时呢，也希望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呈现给大家。这是来自关喆《足矣》，上榜两周得票61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新锐文化传媒吴亦凡。BM We've been on it ever since London Bridge didn't fall on this Cause the shit we wear was too plain Never miss Design for show culture The mind's a great announcer Define the right stream by the skies Paint a perfect montage on summer nights First time head to toe, yeah They start out of low Perfume, yeah you know Cosmetic for the show Check the tape, operated this pattern Needs to cooperate to flex on hate Make a tailor made punch your way I'm tailor made, barbarian Yeah, I'm a berry made I've had change, yeah Drip down to my feet, yeah Flex on, yeah I'm a berry made I've had change, yeah Drip down to my feet, yeah Cameras, flash, lights, action No collaboration, no elaboration Walkway, that's always my stage I'm the king, check your queen, checkmate Shades on days, yeah Ask my name, yeah Fly as hell, I'm nice scheme, yeah Bet on me, made the clean, yeahTone, we're moving on. Lean on red zone, we're moving on. No doubt, lights out till the dawn. Night in night, I don't bury on. Yeah, jump in the rose. Check on my clothes. Cash in the old. I just might buy you a rose. Flex on, flex on, flex on, flex on. Flex on, yeah, yeah, yeah. I'm a berry made. I flash in HG. Drip down to my feet. Flex on, yeah, yeah, yeah. I'm a berry made. I flash in HG.To my feet, yeah嘻哈音乐就是吴亦凡的画笔，但比起他过往的其他作品，这一回他挥洒笔墨，勾勒出一幅更为宏大的画面，多了一些历史的沉淀感，而色彩也更为斑斓梦幻。在这当中，嘻哈乐和时尚并非格格不入，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这是来自吴亦凡 BM， 上榜三周得票66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风风雨雨陪你走过。 忘掉过去所有一切，无论你我可不可结果，如何改变以后的你，谁愿放弃爱你的真？留恋过去，仿似拥有一切。其实爱你，到底应不应该？情人的心，温柔如水，原谅过去。不知不觉。 实你对我也不错。 皆有才，一个超越世俗令人耳目一新的声音。每个人不是完美的，不是绝对的，每首音乐作品没有个人独特的声音，不可能会让别人来喜欢，对不对？谢有才他一直求新求变，这是他的《风风雨雨陪你走过》上榜四周，得票73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北京德资文化大光《男人的泪》。 只是燃烧的心无怨无悔，来了走了去了散了，听到地空展翅高飞。 男人的泪，这是一首流行苦情歌，把男人的情感通过沧桑沙哑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主要写的就是男人在社会的不容易和爱情、亲情、友情的感触。大光《男人的泪》上榜四周，得票7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47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本期第五名，北京天骄盛名文王云子《小河淌水》。 小河淌水，这是一首脍炙人口、被无数歌唱家传唱了几十年的著名歌曲。歌曲背后有着一个凄婉又唯美的爱情故事，它以超人的人性追求之美感动了每一个人，唤起了人们的共鸣，是各民族热恋者的人们心底的呼唤。实力派女歌手云子对小河淌水的重新改编，是怀着对老一代音乐前辈的敬佩与缅怀，将新的时尚元素融入到了歌曲里。云子《小河淌水》上榜六周，得票81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 第四名，安徽神琴太保武术传媒，歌舞传奇报答妈妈。 全部力量撑起了家的安康。 这首歌曲当中包含着对于母亲的敬仰之情、赞美之情、感恩之情，褪去了所有的浮华，全曲都是非常真挚又感人的流露。由著名的词作家贺东九和盛其琛先生作词，著名的曲作家穆文豪先生精心的谱曲。报答妈妈上榜七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北京德姿文化叙拉奇，从头开始。 烟花尽，岁月漫长，相伴莫须有，往事一宿。人生的故事久久长长，在酒餐椅上，空知香，不懂如何心安。仿佛兜兜转转，难再还。吹吹风，风已消散，山中落花，梦过半，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寒年和月，何时从头开始？吹吹风，风已消散，山中落花，梦过半，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何年何月何时从头开始？ 薛拉奇他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曾经获得过全国推新人歌手大奖赛十佳歌手奖的薛拉奇，以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家是天堂、爱是领悟等等歌曲被广大的歌迷熟知。出道以来，薛拉奇一直很勤奋、很努力地发展着自己的音乐事业，尝试着不同的风格，努力挖掘自己的潜能。这是来自薛拉奇演唱的《从头开始》，上榜九周，得票94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江苏建祥影视传媒，韩风《知足常乐》。 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惫，人生不过百岁，要好好面对。感恩的心要一生伴随，知足常乐永远最美。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惫，

邱胜翊平常他的个性呢，其实不像大家误以为的高冷王子的形象，他反而更像是喜欢吆喝朋友、聚集众人一起玩闹的康乐鼓掌，亲和大方，却又有大男人霸气的一面。这是来自邱胜翊演唱《胜位》，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865票。第八名，华纳音乐狮子合唱团，《天亮以后说分手》。合唱团表示，有很多歌曲是他们从小一路听到现在的，当时听到了这些歌正处于摇滚乐最美好的时候，希望可以用狮子的方式重新来诠释这些歌，让大家再次回味这些不可错过的经典。狮子合唱团《天亮以后说分手》上榜三周，得票88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华研国际陈嘉桦《我的宝》。 大人的世界虽复杂，不用理会呀，找到自己的方向，就勇敢地去追寻吧。走啊走啊，我的宝，去发掘世界的美好。走吧走吧，我的宝，好坏都张开手拥抱。爸爸妈妈的心头宝，健康快乐长大就。 2017年，陈嘉桦正式进入了人生的全新阶段。一向对爱毫无保留、充满强大能量的他，也决定用一首充满爱的创作，和更多的人来分享内心的喜悦。陈嘉桦《我的宝》上榜两周，得票902票，上升三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潮水音乐张信哲《永恒的印记》。 在心里，一生永远。 真心，时间会留下美丽和无尽。 这首歌曲《永恒的印记》当中，张信哲还特别邀请到了张艾嘉来合唱，演唱的重点歌词就是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这曲自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的经典电影《最爱》同名歌曲，让当时还未出道的张信哲清醉无比。张信哲《永恒的印记》上榜四周，得票92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4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索宁乐莫蔚一生所爱。一生所爱这首歌开启了莫文蔚歌唱生涯的一首歌。1995年拍摄电影《大话西游》，负责电影音乐制作的音乐大师卢冠廷就找到了饰演白晶晶的莫文蔚来演唱这首主题歌，从而被滚石唱片发掘，然后呢录制唱片。他把这首歌重新的演绎，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样的感动。莫文蔚《一生所爱》上榜四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花儿红传媒马中伟，《好聚好散》。 看见你带着爱情慢慢走远，走出了我的世界，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习惯，忘掉你容颜，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孤单，忘掉你容颜。情不再点燃，心随遇而安，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习惯，忘掉你容颜，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孤单，忘掉你容颜。 马中伟他将传统的花儿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一改地域性方言的唱法，加入了现代歌舞元素，从整体的视觉和听觉上都辅以现代科技的手段。他每次拿起话筒，每次跳起舞蹈，都像是在演绎一首属于自己的歌。马中伟《好聚好散》上榜七周，得票105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 如果爱只有一天，我都愿意能温暖一世纪。或许这就是谁设计的游戏，为你我不会安静，没有眼泪，没有怀疑，却刻骨铭心。没有原因，不用说明，爱如影随形。活在没有眼泪的世界，到底把幸福带给 没有眼泪的世界。这首歌是从机器人的视角叙述故事，一个被唤醒的机器人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悲伤，这个听起来很美妙的未来世界。高科技能够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但是没有眼泪的世界真的就是那么的美好吗？王力宏《没有眼泪的世界》上榜八周，得票11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太阳娱乐杨丞琳《青春住了谁》。杨丞琳说，这首歌写的是他与歌迷的一种联系。当每个人在经历生活的时候，都会面临到期待、无奈，亦或者是对周遭的感慨。而我们回首青春的时候，谁曾经驻足停留呢？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上榜十一周，得票116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4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华纳音乐潘玮柏《哑巴》。 为了什么在一起？ 根本没有了假借言，放过心疼和容颜，冷漠弥漫着空气，是我握紧的距离，忍受视线的加剧，不想承认说放弃，但这疲惫不堪的心，是我没勇气承受，走到这一刻我假动，却憋着心的走到最后，他把我们把放出了吧，你是连自己的交换，安静别说话，吹着桌椅的哑巴，你说过吧，难过吧，无所谓吧，你欺骗自己的虚假，意外的渲染，放手心真心里别说话，无限冲动说放弃，但这疲惫不堪的心，在我没勇气承受，走到这一刻我才懂，这憋的心里走到最后， Oh no no no， 走吧我们吧，放手了吧，你是连自己的交换，安静别说话，这桌椅的哑巴，你说过吧，爱过吧，无所谓吧，你欺骗自己却接纳，意外的渲染，放下心事细语，别说话。 或许你也有过这种经历，当爱情已经没有交集的时候，仅存冷漠的空气，内心纠结到极限的时候，却异常的失语，只能安静地做一个哑巴，哑的不只是唇齿间不能够共通的语言，哑的更是痛苦憋在内心的那种情绪。这是来自潘玮柏演唱的《哑巴》，上榜六周得票1208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4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冠军。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拜拜。 心容你最低